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79集，同行。投资方找来的三个人，有两个比冬至他们来的更早，一个还没到。已经到了的两个，一个是个老头，手上拖着个罗盘，看着挺和气；一个是下巴留着短须的中年人，也穿着休闲服，面带笑容，一脸高深莫测。两个人还各自带着助手过来，一看就比冬至他们更有气派。冬至见状，小声对刘清波道： 现在让你冒充我的助手还来得及不？ 哼。 他们在打量对方，对方也在打量他们。冬至和刘清波实在是太年轻了，年轻到根本不像混这一行的，倒更像是来演戏的年轻演员。请老头他们过来的是其中一家投资方的老板，他给导演等人介绍道： 这位是罗南方师傅，南方鼎鼎有名的风水大师，也是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经常会开一些讲座，贵人事忙，寻常时候都很难约到。 拖罗盘的老头向众人微微颔首： 啊，听说能跟同行高人切磋，我就过来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投资方又介绍中年人： 这位是张涵，张师傅。张师傅是龙虎山嫡系传人，本事通天，寻常人请都请不到的，这次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 张涵跟他们似乎交情不错，还挺给面子的，闻言就客气道： 哪里哪里，就咱们的交情，你有需要我肯定不推辞啦。 在场也有人听说过罗南方和张涵的名头，纷纷上前打招呼。演员天南地北拍戏，难免会碰到些奇奇怪怪无法合理解释的事情，随便拎个从艺有些年头的演员明星出来，他也许都能给你讲上一段灵异经历。所以圈中人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其实远比普通人更深信不疑，而他们对名利的追逐和渴求也使得很多的人总希望通过一些捷径来更快地达成目的，风水先生、玄学大师也就成了最受人欢迎的人了。相比之下，籍籍无名的冬至和刘清波越发被衬托成了江湖骗子。不过投资方还算给惠一光面子，听说冬至他们是他请过来的，就说： 惠小姐，你也介绍一下这两位师傅吧。 惠一光很识趣，他不知道冬至他们愿不愿意公开特管局的身份，就简单道： 啊，这位姓冬，这位姓刘。 就这样，连师承来历都没有。罗南方皱了皱眉，跟张涵对视一眼。许多行业都要年轻人，越年轻越有朝气越好，但有些行业却恰恰相反，比如医生，又比如风水先生。冬至刘清波这种年纪，就容易给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印象。按照行内规矩，本该是冬至他们主动上前向罗南方他们行礼，自陈师门，谁知两人什么举动也没有，只是朝罗南方他们笑了笑。罗南方和张涵当即的感官就更不好了，张涵忍不住皱眉： 不知两位小友似曾哪位前辈啊？ 刘永嘉， 那是他爷爷的名字。冬至还算礼貌，但他说出来的名字也很陌生。 我师父叫龙深。 他要是说合造派，说不定对方还会知道。但龙深跟刘永嘉，罗南方跟张涵听都没听过，他们心下就都有了判断，越发肯定两人十有八九就是江湖骗子，就懒得再跟他们搭话了。他们的态度如何，冬至并不在意，反正大家本来就是两拨人，又不是来打架的。刘清波这种性子，确实没事也要生点事儿出来。 张先生，请问你的道名是什么？是龙虎山瑞天星城域中的哪一辈啊？ 哦，你还知道龙虎山有这些字辈？告诉你也无妨，我是新字辈。 谁知道刘清波非但没有露出久仰的反应，还上下打量他。 听说星字辈现在年纪最小的起码都上七十了，看来张先生驻颜有术啊。 张涵心生怒意，他还没质疑对方呢，先到被对方质疑起身份了。 哼，当年张天师迁居台岛，我才是正统的张天师嫡脉，少拿那些阿猫阿狗的冒牌天师来跟我比啊。 龙虎山张家自汉代张道陵而得以兴盛，到了第四代天师时，张家从陕西迁到了龙虎山，从此代代相传，更被历代朝廷敕封，地位十分超然。民间有北孔张南的说法，意思是张家跟孔家一样，都是千年不换的世家，可见何等的煊赫。到了民国，也就是当年中国最黑暗混乱的那个年代，张家跟着战败的国军迁到了台岛去了，留下来的是旁系和支脉。从此两边就谁才是正宗道统一事开始了漫长的争论，各种恩怨外人不甚了了。刘清波沈笑一声，还想说什么，东志用手肘撞了他一下，示意他适可而止。他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斗法的。这两个人自持身份，端着架子，但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刘清波瞪了他一眼，总算给面子的消停了。隔行如隔山，投资人鸭子听雷一般，只听到他们说什么自备正统，觉得挺高大上，也就没有贸然插嘴。就在这时，他请来的第三位高人也到了。对方四十开外，也穿着马褂，气派倒是很气派，红光满面，身材高大，更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不是仙风道骨的修行者。但投资人明显对这位更加上心，不仅在对方一下车就迎上去，还亲自将人给请进来。 欢迎欢迎，陈师傅您能大驾光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陈师傅，湘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师，也是湘江顶级富豪李先生龚女士的座上宾。 陈国良矜持的点点头，连话都懒得说，只看了助手一眼。他的助手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对投资人不悦道： 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过来还请了别人，难道是信不过陈师傅吗？ 哎，抱歉抱歉，我昨天联系老孙的时候，他说陈大师未必有空，当时还不能给我个准信儿，您看我这边又挺急的，所以…… 这话一出，罗南方和张涵又不高兴了，好吗？感情他们还是替补备胎。投资人不愿意得罪这几位高人，忙陪笑道： 哎呀，瞧我说的，其实这事真的挺急，连男一号都进医院去了，剧组这边实在没法子。 陈国良摆摆手，总算开了金口： 哎，算了，先看看房子吧。 啊，我带几位过去。 刘清波啧了一声，动静不大，其他人在前面看房子没留意，他旁边的冬至却听见了。 怎么了？ 这人我之前听说过，别人想要请他问事看风水，起码都得提前一个月预约的，每次外出看事的价格都在50万以上，而且很难请到。这个剧组有钱啊，把他请过来估计花了不少人脉和钱吧。 那还用说，都能请到韩琦跟苏凡当男女一号，能没钱吗？我听说光是包下这房子每天都要不少租金呢，要是能把事情顺利解决，这50万也算花得值了。 投资人陪着陈国良走在最前面，罗南方和张涵带着助手次之， 惠仪光则陪同冬至他们走在最后，又拉开了一段距离。针对这次陈国良他们的到来，惠仪光向冬至和刘清波表达了一回歉意。 不知者不罪，惠小姐不用再三道歉。 实在抱歉，对了，大概的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描述过了，不知道两位还有什么疑问？ 暂时没有，我们先在剧组看看，再去酒店。不过我心里一直倒是有一个疑问，与这件事无关，与惠小姐你有关。 惠仪光的反应很快。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疑问都能得到答案的。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您适宜，那您又何必多此一问呢？自从上次那件事后，我深夜人静醒过来，常常也有种身份混淆的错觉，不知道我究竟是惠仪光还是汪启，又好像我们两个人合为一体。我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却说我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又过了很久，我才接受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对我来说，一切都过去了，我就是惠仪光，惠仪光就是我。您觉得我身上有被邪物附身的痕迹吗？ 现在的惠仪光正常的不能再正常，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人。 我现在从每一个项目里赚来的钱都会捐出一部分给灾区和贫困山区，我不想说有多少人因此受益，但起码现在这个惠仪光是对周围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您执着于过去的一个答案有意义吗？无论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呀。我记得您说过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现在的结果不正是顺应天理吗？否则上次在天雷活下来的也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冬至看着他良久才道， 但愿你记得自己说的这番话，如果有半点行差踏错，我一定会出手的。 惠仪光一笑， 我会的。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